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在感应篇汇编里面看到他引用《华严经》上讲的四愿。第一愿是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寿命。无有宗尽。第二愿，具足修行，立生死法，一切灾毒不害其命。这个两条啊，介绍过了。这后面还有两愿，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寿命自在，能随意住。第四愿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进，入佛智慧。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后面的两愿。这个四愿，我们说过，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问题是能不能求得呢？佛家有一句话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如果这个四愿要求不到，这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一句话就有了问题了。那是虚狂语，不是真实语。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所说的句句话都是实话。问题在我们求不得，这个世间八苦里头有求不得苦啊。为什么求不得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所求的不合理不合法，不顺法性，所以你求才得不到啊！求于愿违。如果果然是如理如法，没有一样啊，求不得。求做佛都能够求得，这个寺院要跟成佛来相比，这个太小了，就小事一桩啊。所以是确确实实可以求得的。昨天我们也说过，祈求基本的原则是发菩提心。只要菩提心发了，这个四愿就有求必应了。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这个四愿就很难求得。所以发菩提心重要啊。《无量寿经》，诸位常常念，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上中下三辈，末后一段，是 是讲修学其他法门的，也发愿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四大论佛教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总原则，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心行要与这八个字相应，你就有把握往生。与这八个字相违背，就不能往生了。在念佛堂念佛，我们现在的念佛堂是24小时不中断的，一年到头不中断的，做到了一向专念。能不能往生呢？看他发不发菩提心。如果不能发菩提心，还是不能往生。一天24小时也不能往生。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呀，因为你只做到一项专念呢，你没有发菩提心呢。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发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一项专念是缘，因缘具足，这决定得生净土。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能够错会佛的意思。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彻底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讲到最浅显的，我们自己能够体会能够落实的，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不随顺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意思放下，一切依佛教诲，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样子。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去做；教我们不可做的，我们连念头都不可以生。这是菩提心的样子。昨天晚上我们在《无量寿经》第13愿里面看到啊，光明无量愿呢，我们也讲得相当详细。实在说呢，我们还是为了进度的关系，不能再多讲了。而经文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我们要能体会，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善法一定要修修善最圆满的善法，是往生净土。真正希求往生净土， 必须要把往生净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待业往生呢，不是说带了这些障碍你能往生啊，那不可能的。古大德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只可以带旧业，不可以带现行的。没学佛之前那造的业，自己愚昧无知嘛。学佛以后再造业，那就没有办法带了。学佛之后要听佛的话，改过自新。一切为佛法久住世间，常言所说的正法久住啊，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究竟彻悟是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正离苦得乐了。三界十法界的苦那统统离了，得究竟乐。这个是世尊弥陀一切诸佛在经论里头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教诲的苦心，真正明白了，依教奉行，这寺院就不难了。这个第三愿讲的，不是愿佛菩萨了，是愿一切众生了。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具足成就无病老身。我们今天身体不好，有病有烦恼啊，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生当中没有病痛没有烦恼？寿命自在，能随意住，随意住就是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寿命自在，想走就走，想住就住，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在居士传里头，善女人传里面确实见到啊。他寿命到了，他还不想走，还想多住几年为众生呢多做一点事情，行，没有问题。注解楞严经正脉的焦光法师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给阿弥陀佛请假，他说希望呢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楞严经自古以来这个注解都不圆满他要给楞严经再做个注解，做完之后再往生。阿弥陀佛就同意了佛就走了，他就留下来给楞严经做一部注子。 这个说明啊，受命随意也。有这种功夫的人，不止教光法师一人呐。啊，历代，无论在家出家，很多这样的人。可是这样的人住在世间，实在上讲呢，只有这么一桩事情。帮助正法救助，像教光就是帮助正法救助，广度众生，用现在的话说，为一切众生服务，他不是为自己，他没有自己，所以他能够居足成就，无病无恼。那么由此可知，病痛、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私心才有的，有我吧。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是我，起心动念我要怎样怎样，我的意思是怎样怎样，我以为怎样怎样，你有我，你就会有病，你就会有烦恼，你就会有痛苦。佛法修行，无论是哪个法门，无论是哪个宗派，《金刚经》上总纲领说得很好，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什么是菩萨呢？菩萨是明白人，是修行人。不明白就迷惑颠倒啊，不修行就造业。古圣先贤做出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了，近代出家人，宗门的虚云老和尚，净土宗的印光大师，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什么样子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仔细观察，他们充满了智慧，在家的居士世心菩萨像的也不少啊，注解《金刚经》讲义姜维能居士，他们这一流的人物，在台湾我们亲眼见到的李炳南老居士，都是示现一个明白人、修行人的好样子啊！他们住世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 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所以真正是协助正法久住世间啊，没有一丝毫的私心，没有一丝毫的自利，那是真正的菩萨心。我们在这里看到跟这个经上所讲的相应啊。他为什么不多住几年呢？明白人、修闲人住在这个世间，所以不是自己意思，完全是缘分。有缘就多住一段时期，没有缘就走了。缘是什么呢？缘是众生呢，愿不愿意跟他学？有人跟他学，他就得住世。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没有人跟他学，他住世没有必要，他就走了。也许你会说，想跟他学的人很多啊。从表面上看，没错，是很多。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阳奉阴违的人很多，那些人不算了。表面上好像跟菩萨学习，跟善知识学习，实际上呢，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善知识佛菩萨所教的完全相违背。所以他就没有住世的必要了嘛。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示现入般涅盘，也是这么一桩事情啊。佛说得好啊，应得度者都已经得度了。那没有得度的，看而后的因缘了，现在的缘不成熟，他就走了。佛菩萨住世不住世，住世时间长短，都看我们学习的态度是不是认真。所以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是被佛菩萨看中了，还是被佛菩萨遗弃的人？我说这个话不太好听啊。我们自己不肯学习，佛菩萨对我们无可奈何。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干涉谁。古时候，父母老师可以勉强子女，现在不行啊，现在勉强犯法。所以佛菩萨住世，十界因缘如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 所以依教奉行，确确实实可以得无病无恼。因为病从哪里生的？我们现在晓得，你感染病毒啊，但是大家不晓得，最严重的病毒，佛家讲的三毒：贪嗔痴。我们里面有贪嗔痴，才会感染外面的病毒；里面没有贪嗔痴，外面什么样的病毒，你也不会感染。现在医学里面讲免疫的能力，免疫的系统。佛家讲真正的免疫是断贪嗔痴，心地清净平等住，这是真正能够免疫。心地大慈大悲，能解毒啊。所以确确实实可以成就无病无恼，寿命自在。下面一愿说呢，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如何能够得不老？这个也是大家所祈求的，都希望青春永驻啊。怎么样能够不老？人好像都会老啊，我们要晓得老的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你有执着，你就会生病；你有分别，你就会衰老。对于世间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不会生病，你也不会衰老。至少这个衰老的现象会减缓。也就是我们讲老化很慢呐。分别执着严重的人，老化就很快，速度就快。如果完全没有分别执着，这个老化就终止了，真的不会再老化。老化衰老的现象尚且没有，他怎么会生病呢？生病的根源有三种啊，一种是生理上的，所以是病从口入啊，你吃东西不小心，穿衣服不小心，感染风寒，生理上的疾病。第二种是冤业病，多半是杀生害命啊，这些冤魂找你报复你啊，冤鬼附身的，都是你的冤家对头啊。这一类病必须要调解，对方同意你的调节了，离开了，你的病就好了。三昧水忏、误打过失得的人面疮是属于这一类的。第三一类比较麻烦，续业病，过去生中 或者是现在这一世造作的罪业太多了，所以他这个病既不是这个饮食感染，也不是冤家对头，是自己造作罪业的果报。这种果报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一般讲就是属于老人痴呆，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们见过很多多半都是富贵人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得到这个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一口气没断，需要多少人来照顾他，来伺候他，那是他的福报他躺在床上享福甚至于连自己儿女都不认识一口气不断。我们一看晓得，这是业障病啊。有没有救呢？有救，忏悔，忏除业障啊，这个病就会好了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不知道忏悔家人也不了解这个道理，帮不上忙。明白这些道理，消除业障，不给众生结冤仇生活起居着重卫生，就可以不老不病你有强健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办道，勇猛精进。体力衰退了，想精进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就迟了所以自古以来修行功夫最得力的是什么时候？少壮之时我们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得道24岁，有的是体力净念佛堂念个7天7夜，若无其事，有体力吗？7老80进念佛堂几个小时就不行，就受不了了，想精进也没办法了。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然后才知道应该怎样去修学怎么去做。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四愿，我们通通都可以得到决定不是狂语，不是妄语。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